Possive 音乐特区第13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ssiv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节目主持人 Felix。咁啊，有成两三个礼拜冇乜特别，真系做过咩节目啦？咁之前虽然做咗 podcast 咁，但系都好似唔系真系咁多嘢，即系喺呢个月内出现啦。其实 in fact 五月都系比较即系 slack 嘅，咁我一路都 公事又有啲忙啦，咁另外自己亦都懒懒闲咁样 hea 咗一大轮，咁而家都都系时候要 pick up 翻嘅啦。咁如果唔系咧，亦都太少 episode 可以俾到你哋聽啦。咁，喂，我上一次其實喺 podcast 度我都唔係好 sure 我有冇講過，但係講多一次都可以嘅啫。其實做 podcast 某程度上你就係個電台，即係如果你將一個 podcast 當為一個電台節目都話，其實我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其實我就係成個電台本身，我包括電台製作、後期製作、出街嘅 transmission 啦、take comment 啦，所有嘢全部都系我自己搞掂。咁所以变咗，如果我哋作为一个 podcaster， 你停就系停噶啦，你停就等于个节目停咗。咁所以变咗，就算唞，我都会系尽量希望唔好唞得咁多啦。咁变咗，如果唔系就大家都冇节目听啦。咁好啦，今集咧其实都冇乜特别或者系好solid 嘅 format 嘅，咁但系好奇怪今次拣嘅歌，因为虽然我早一两集嗰阵时讲过话我拣咗歌，咁但系后尾一路呢两个月收啲歌翻嚟，咁变咗发觉咦，喂，有一扎歌我似乎仲结合于近排嗰、那个mood 啦，可以咁讲，咁所以就拣过晒啲歌，咁今次会系一啲比较 mellow， 即系比较moody 一啲嘅歌，即系个情绪上面会系比较忧郁一啲咯。我谂可以咁讲，或再唔系或者感性一啲啦，即系call it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OK， 咁啊，首先先播嘅系近排喺positive 界都颇有播放率嘅一只歌啦。咁系Laura Clapp 嘅新歌嚟嘅，咁叫 Let Rain。咁近排大家如果喺香港都话个个都知道，就落咗几个礼拜雨啦。咁啊其实真係落到有啲好闷。呢几个礼拜其实喺屋企起下起下都係因为落雨落得好紧要。咁呢个当你当我藉口又好，等真又好，乜都好啦。咁但係 anyway， 我諗播返隻切合而家个感觉嘅歌会几好。咁请大家欣赏。 Walk away from where son, you have nothing to fear. With grace on your side as the clouds disappear, rediscover the place where you had a dream. As the sun shines down, let it rain, let it rain now. Let it rain, oh, now. Let it rain now. Let it rain now. Let it rain. 聽咧，我個人比較中意呢類型嘅歌，即係雖然聽落好憂鬱，但係我諗大家都會即係喺嗰個即我諗心情差嗰時候，可能落雨，雖然可能會令你覺得唔開心，但係亦都同時可能會令你想出去淋下雨。我都試過其實 ，in fact 即係以前有啲時候即係。感情上面出現有啲問題咁樣，咁都試過走出就係落大雨嗰時撲出街淋雨，咁又或者譬如話又遊下船河咁，又遊下水咁，突然之間落大雨又試過，即係有啲細個嗰時都發覺啊，落雨都幾有趣噶。其實即係當然我唔會好似政府咁成日講話咩落即係嗰個廣告咁，即係講落雨有咩好怕嘅咁樣 ，give me a break 咁樣。如果你係知道點講淋雨個樂趣的話咧，其實你根本唔會介意落雨。譬如話我近排都發覺我有時即係唔理會唔會落唔落雨，咁到我都會間中我需要跑步嗰時候，我都會就落雨照走咗去跑。好啦，下一隻歌咧都仲係同雨有關嘅，雖然有啲你要聽落去個 context 度你先會知道。咁但係聽下幾有趣嘅，呢首歌係同雨有關嘅，不過一樣係比較即係 blue 一啲嘅感覺嘅。以下嚟嘅呢隻係 Kelly Muller 嘅 Your Words。Your toxic words are like rain to me, and I'll rise above them like a thirsty flower, drinking your words, forcing me taller with every sip.Using each drop to grow wiser, but I won't retaliate. I don't believe in hate. I would sooner drown the rain on you, but that doesn't stop you.Some kind. 啱啱听过嘅 Kelly Muller 嘅 Your Words， 咁呢位女歌手咧，好出奇地，如果你走上去个 website 睇下咧，佢原来早排曾经去过大陆巡回演唱嘅，咁我又谂吓，喂，无啦啦喂，呢啲又唔系真系极主流嘅歌手，点解无啦啦会走上去大陆演唱咧？咁但系喂。Well,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咁佢曾经喺大陆演唱过啦。咁如果你哋想睇下佢演唱嗰阵时嘅相的话咧，可以上去佢嘅 website 度睇下嘅。佢嘅 website 系www.kellymuller.com。咁 Muller 咧系 Muller 嘅。咁啊，讲翻呢排心情咧，其实都系比较即系差少少啦。咁啊，工作方面其实唔算真系好顺利，咁但系。well 情况总会有起有跌嘅，咁我亦都希望即系迟少少即系会顺利翻少少啦。咁但系 anyway， 其实对我个 podcast 嘅影响，即系面个嗰个进度系有所影响嘅，因为近排你都见我 basically 冇乜点 update， 除咗做个 podcast 之外，基本上冇乜点做节目。咁坦白讲，我会咁睇咯，即系我又唔係話咩嘅，即係等於其他情況，我其實好似係放咗一個假咁咯。即係雖然我實際上亦都真係放咗假，咁我早上個禮拜走咗去泰國嚟。咁but anyway 啦，呢個都唔係一個主要問題啦。咁啊但係我諗早排一路冇乜點 update， 其實主要就好似係想喺 podcast 度放一個假咁。咁即係。始终做了十集，一路直落由二月到做到而家，咁其实我咁睇咯，我做呢个节目其实冇乜点有一个 format 嘅，咁变咗每一次其实都系好即兴咁样讲咧，咁其实有时会系比较 texting 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早排都挨咗好多嘢啦，咁变咗即系有其他嘢要做啦，咁。捱夜的情况之下，即是说每日可以用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其实现在除了上班之外，在家我都有很多事的交流事要做，变了某程度上变了就可以用的时间其实不多，一是就很早，一是就好像现在11点几我在录 podcast， 变了可以用的时间少的情况之下，由个人也都即是攰啦，咁所以就做少少节目咯。 咁當放假咯。咁而家叫做精神回復翻過嚟咯，今日又再 podcast 過咯。雖然心情都仲唔係真係好好，即係呢排其實都係做覺得好悶好悶咁樣。咁咧播翻啲舒服少少嘅歌啦，即係唔係淨話全部都係啲温馨寡歡嘅歌嘅。咁以下呢一隻咧係我近排幾中意嘅一隻 jazz 嘅歌曲。咁樂隊嘅名稱係 The Cans， 咁首歌係 Myth of Beauty， 請大家欣賞。 Gather the leaves to the surface, sweet nectarine, carry you on my back. All of them hold to the surface. The weeds wrap around the claw of it all. Gather the leaves into handfuls. Fruit dirt and seeds run from your mouth into cobweb clothes. All of 首相当有趣的歌，其实我在想这首歌其实不是真的很 jazz 的，不过那个感觉比人很 jazz， 即是没有 jazz 的实际，但是就有 jazz 那种气氛和味道，相当之好听。这对乐队只是得一只歌在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面，但他继续出歌上来都说我一定继续听下去，因为佢嘅歌真係相當之有趣。好啦，咁跟住下一隻呢，就是我喺另外一個 podcast 度聽到嘅。咁呢隻歌係喺我第一次聽到係喺呢個Father Roderick 嘅呢個 Daily Breakfast 度聽到翻嚟啦。咁佢 是因为有一个 parishioner 死咗，咁就播呢只歌我嚟帮佢送别。咁我谂你听过呢只歌之后，你都会 sort of get 到就话，即系嗰种去世之后嗰种解脱咧，尤其是系患疾缠身之后，跟住死咗，咁获得解脱嗰种感觉系好强烈嘅。咁请大家欣赏以下呢只歌啦。歌手是 Adam， 歌名是 Take Me Home。 Ooh, I've been running all my life, ooh, not knowing where to go, oh no, ooh, I can make it on my own, ooh, but little did I know that you would come.And take my heart, make me feel this soul connection. A refugee of love I am. You take me in, now I can rest now. Ooh, I'm a wounded soldier. This road I'm running on, ooh, leads me back to nowhere, back to nowhere. Ooh, now this war. 不知點解自己會播呢首歌，咁但係近排我真係好中意呢只歌，自從喺人哋個 podcast 度聽過之後，咁一直都纏繞不去。咁好歌梗要一齊分享啦，係咪先？嚇，咁既然攞咗喺手啦，咁大家一齊聽，好啦，跟住呢只咧 就也是拿了下来一段时间，但是一路都未有机会，不是，其实都不是未有机会，是因为一路都未做节目，所以一路都未播。听我自己听了不少了，我想大家都应该会欣赏这只歌。以下这只是 Ocean Street 的 Memphis Blue。听过 Ocean Street 的 Memphis Blues， 边个话主流音乐以外冇好歌噶？听完呢只你就知道。好啦，今晚播上最后一只歌，都系 Laura Clapp 嘅。咁其实近排都有少少中咗 Laura Clapp 嘅歌嘅毒咯。咁啊，因为佢啲歌真系好正，系正到好紧要。尤其是佢系其实好多唔同嘅genre 嘅嘢都有啦，咁佢快歌又得，呢个 rock 嘅嘢得，慢歌亦都好好，佢自己亦都弹得一手好琴，咁所以其实佢仲有好多歌可以俾我播嘅，咁 打好你哋都會一路會聽到佢嘅歌嘅。我個人覺得我幾中意佢同 Matt Vibo 咯。咁 So Happen 嘅兩個都喺 Nashville 度住嘅，咁所以其實都幾有趣咯。呢首歌咧，係我喺 Matt Vibo 嘅High Orbit Podcast 度聽到翻嚟嘅。咁嗰次因為 Laura Clapp 喺個節目上面做嘉賓啦，咁係即刻唱咗以下呢只歌出嚟嘅。咁我初头听嗰阵时候，哇，真系正到不得了啦，应该系冧到死咗咁滞。咁但系一路以为唔会喺Positive Music Network 度会出现嘅。咁但系somehow上个礼拜 check 翻嗰阵时候就发觉，咦，喂，上咗台喎。咁好啦，咁如果咁计都话咧，咁啊，梗系唔使谂啦，即刻播啦。咁所以就今次就献上呢一只作为今集嘅最后一只歌啦。咁就系 Laura Clapp 嘅 Not For Me。 Shouldn't life be easy now? Now that I'm over you, shouldn't I be able to breathe? Now that I'm over you, but why do I care? And why can't I laughAnd why do I fall to pieces every time I see your photograph? Is it because I'm not over you? But I know I can't go 首歌唔知点解我听翻而家，即系初头就净系觉得好好听，而家再听清楚佢啲歌词之后，发觉出奇地原来同我自己个人嘅遭遇好相似。咁 well 往事啦，咁但系唔知道，可能就系因为咁样，第一句我其实都可能个直觉根本都冇特别去 search 出啲歌词，我都已经发觉啊呢首歌真系可能好啱，咁所以就拣咗落嚟。Anyway 啦，往事就系往事啦，冇计。好啦， 今晚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在结束今集的节目之前呢，我想讲一些跟这个 podcast 有些关系的东西，其实 in fact 是有关于这个 podcast 的事。既然已经做得这么上紧，我也都开始发觉就是说大概都摸到个 pattern， 现在也都其实大概都知道就是说我的听众群会是怎样。看落你哋都系唔系好想留 comment 噶啦，算罢啦，你肯留嘅留，唔留罢啦。有时我唔系话晦气说话，但系我都明白就系话留 comment 有时系唔知啊，可能系真系你真系好 commit into 一样嘢，你先会咁做。咁我自己其实喺其他 podcast 我都好少留 comment， 即系有我有，但系好少。咁我亦都唔能够怪其他人唔去留 comments 嘅。咁你哋中意啦，即系你如果希望留几只字俾我嘅，咁我绝对冇问题。咁你唔留我亦都唔介意，因为我起码知道就话喺我嘅 feed 度，我已经知道就系有究竟有几多人喺度 subscribe 紧我呢个 podcast。咁起码我知道有人仲听紧我嘅嘢就算，我亦都唔系介意咁多啲咩嘢。咁啊，但系同时间我亦都谂过就系话。點都其實希望有個渠道可以俾大家去講一下自己對呢個節目嘅意見啊之類啦。唔好意思，頭先部機冇電出聲。Anyway， 咁變咗咧，所以我而家喺度研究緊，因為我其實自己已經本身有個 hosting 嘅關係咧，我可能會喺我個 server 度開一個討論區，咁等大家可以，如果真係有興趣想去討論一下嘢啊，或者純粹上去吹下水啊，乜乜乜都好嘅。咁我諗可能會幫到大家啦。到我個討論區正式運作咧，咁我會通知大家啦。無論係喺個 podcast 上面又好，喺我 website 上面又好，咁我會到時通知你哋。咁另外亦都正如我頭先講啦，我有個 hosting 嘅想法啦。咁既然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依呢排其實已經喺度研究緊轉用 WordPress 噶啦，因為總係覺得個 blog 也好，我自己另外個 blog 也好啦，咁個網址係呢個griffinfw.blogspot.com 啦。咁同埋個 podcast 嚟講，其實我總係覺得好似即係組織上面唔係咁容易啦。咁雖然我嘅 activity 唔係好多關係，但係我始終覺得有一個比較好少少嘅 organisation 會比較好啲咯。咁既然而家自己有 hosting 的話，咁做翻專業少少會比較好啲啦，咁所以我揀咗用 WordPress 啦，因為我而家用緊一個 Yahoo Hosting 嚟講 ，WordPress 係完全 support 嘅，咁佢基本上係幫你裝埋添，咁用起上嚟幾方便啦。咁我 so far 而家喺度摸緊又點樣用，到遲啲我真係轉咗之後咧，咁可能會成將我個 blog 同我個 podcast 嘅 site merge 埋一齊，咁啊一個搞掂咁咯。咁或者可能亦都會有另外一啲諗法嘅，咁但係呢、這個。暫時嚟講，我未特別去 explore， 因為我都喺度摸緊嗰個 application 點用。咁但係 anyway 呢個到時亦都係會轉，個轉嗰陣時會通知大家啦。不過 feed 係唔會轉嘅，因為而家用緊 feedburner 關係咧，我條原 feed 點轉都唔緊要 ，feedburner 嘅 feed 一路都 announce 俾你哋嘅話咧，基本上就唔會走甩嘅。咁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話要轉 feed 啊，要成嗰啲咩。今晚要講嘅都差唔多啦，咁。哇，搞到40分开外，咁啊，我谂都系时候收声啦。咁祝各位晚安啦，无论系早安、晚安、午安，定系good evening 都好，视乎你喺咩时间听呢个节目都好啦。咁就下一次节目再见啦，拜拜。Power by Cast Blaster.